大家好，我是明贤，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06集，美人计。两个人约在了一处公园旁边的咖啡馆，这会儿还是工作日的白天，里头一个客人也没有。唐静跟明贤一进去就相当于包场了。 其实培训名额原本是轮不上我的，不过正好那位女老师怀孕了，推了。学校里各项指标综合评定下来，我居然就确评中选了。 好，去哪里啊？多久？ 唐静帮对方的咖啡里放了两颗方糖，这是上次动漫节之后他把人给带家里去泡咖啡的时候得知对方的习惯。 日本，可能要一年吧。好消息是回来之后我应该就可以评职称了。 那就恭喜了。 明贤趴在桌上， 我不想背井离乡啊，一年太长了。 那你可以把名额推了呀。 你这是在挽留我吗？ 明贤歪着脑袋看着唐静，唐静朝他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 明贤似乎得到了鼓励，也跟着灿然一笑。唐静自觉逗弄够了，低头喝了一口咖啡，才缓声道， 一年而已，转眼就过去了。 一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脆弱的好感。 这么说，要是我开口，你就会留下来？ 明贤闻言，肩膀一下子塌了一半。 我刚进学校不久，说到底，是领导想要重点培养，才会给我这么个名额。我要是不识好歹，那以后估计也就被冷藏起来了。 那就祝你一帆风顺。 明贤回以略带色味的笑容。对方对自己有好感，唐静很清楚，但这一丝好感不足以让他挽留，也不足以让对方留下来。他们接触的时间太短，意乱情迷，那一夜过后，所有的事物都应该回归正轨。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一名男生因为失恋跳湖自杀了。 跳湖？望月湖？ 明显点点头，一脸你果然就知道的表情。 你果然是异能者吧？你的异能是什么？喷火还是飞檐走壁？你是不是跟政府部门有合作？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你放心，我不会泄露秘密，顶多把你作为小说主角的原型。哎， 你漫画看得太多了，喝杯咖啡冷静一下。 我们连床都上过了，你却这么无情。 唐静勾起他的下巴。 那你是要我付钱吗？我是没问题，就怕侮辱了你。 哼。 明贤愤愤地拍开了他的爪子。 话说回来，你学校在望月湖边，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 雅生中学啊，一所私立中学，还挺有名气的。我在高中部教语文。 唐静见对方已经把咖啡喝得见底了，招来侍应生买单。 我还想吃个蛋糕。 你不是要走了吗？我今天正好有空，陪你去走走。还是你打算把时光浪费在这里吃蛋糕？ 恭喜你，唐先生，你的美人计奏效了。 他一本正经地朝唐静伸出手，唐静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过奖过奖，要说美人计，你比我更胜一筹。 南方的寒冬腊月，仅仅是落叶满地的华美，尚未有枝头零落的冷清。出了咖啡馆，自然而然地走入了公园的区域。 笑什么？ 我没想到自己会跟一个男人来逛公园， 印象中这里应该是老人或小孩来的地方。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上班的时间溜出来陪你玩啊。幸好我们领导今天不在，不然我就要挨骂了。 我还以为你就是领导呢。 是什么让你有如此的错觉呢？ 虽然你竭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但难免还是有点霸道，估计是平时领导当惯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小说作者的直觉都是很灵敏的。 不远处有人在拍写真，穿着古装的两个年轻女孩子正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或站或立摆着姿势。唐静看了一眼就移开目光。 我听说现在写小说也流行冠上个美女作家和帅哥作家的头衔来宣传，像你这样的外表如果愿意曝光，名气肯定比现在大很多吧。 我写小说就是兴趣爱好，没想过拿这个去消费热度。 没想到你还是个高级趣味的人啊。 是不是喜欢我的程度顿时又加深了一点？ 可能不止一点了。 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两个身影颀长的帅哥站在一起说话的样子很是赏心悦目，偶尔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朝这边多看上几眼。唐静靠着树干摸出了一根烟点上，他看见明贤突然局促了起来，不由得调侃了一下。 怎么又想到什么儿童不宜的内容了？ 明贤不肯承认，随口找了个话题。 我只是在看那边的女孩子，她们都没有你打扮起来好看。 然后他就听见唐静凑近他耳畔低声说了句极其儿童不宜的话，明显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他的脸红起了一大片，也不知道是咳嗽咳的还是含羞带怒。然后唐静就吻上了他。犹带着烟草味的唇舌让明镜下意识的抗拒，抬起手去推他的肩膀，随即又被捉住手腕往树干上按。粗壮的树干勉强遮住两个人的身形，路人来去匆匆，没怎么意识到这是两个男人，就算发现了也不好意思停下来围观。但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耻感仍旧令明显手脚发软，只能被迫扬起修长的脖颈，任由对方掠夺自己的呼吸。 去你家还是我家？ 气息扑面而来，烟草味中又带着淡淡的冷冽，明显一时有些目眩神迷。他抬起另一只没有被制住的手挡住眼睛，仿佛受不住刺眼的阳光。 不行，我真的要回去收拾东西。 真的吗？ 真的，我真有事。 唐静挑了挑眉，明显没骨气的改口。 明天吧。 唐静很不给面子的爆笑出声，明显挡眼睛的手改为扶额。两人出了公园，在咖啡馆门口分别。 我载你一程吧。 不了吧，我要去看一个亲戚，不顺路的。 唐静也没勉强，自己先驱车离开。明贤站在街边目送车辆穿过红绿灯路口渐行渐远，这才拿起手机。 我要见你一面。 他刚才面对唐静时那股无忧无虑的笑容彻底消失不见，冰冷漠然取代了前者，前后判若两人。 我去找你。好了，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